佢花名叫 King Kong， 演嘅戏认真多。 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中嘅、奸嘅、恶嘅、暗春嘅，通通都演过。哦，佢咪就系林敬光。 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 咁啊，即系换句话讲，King Kong当时都谂住，哦，咁啊，两年嘅少年嘅警察训练学校之后，就应该出嚟就继续做警察噶啦。 系啊， 本来黄竹坑噶嘛， 本来谂住系 我去咗黄竹坑嘅，我入咗黄竹坑。嗱，我讲翻啦，就系呢 两个月 月里面就系一个转捩点啦。咁咁啱就系嗰阵时阿李修贤，因为嗰阵时我哋嗰期就系响上水营嘅最后一期。 哦，系。 咁但系我哋打后仲有两期嘅。 好嘅，吓。 就29期同30期。 系。 咁29期咧就系一个大期嚟嘅，就两边学校都有嘅。 系。 仲有一期30期咧，就净系我哋嗰边嘅。 系。 咁啊，因为嗰阵时开始要冇少年嘅七分学校啦。 系。 收到30期之后。 吓。 咁就要拍一套电影，系即系讲翻啲咁多年嘅。嘅古仔啦，咁類似即係當紀念片啦，借咗我哋呢一邊學校嚟拍，因為我哋 咁犀利， 我哋畢業之後做 coach 啦嘛， 係 coach 咁廿九期三十期就搬埋去粉嶺，搬埋粉嶺，咁呢個校舍咪急咗喺度咯，咁啱曬啦，我嚟拍。咁但係嗰陣時要諗，就算你請臨時演員。唔識操又唔知 道，有排搞 係啊！你有排搞㗎、啊，喂，咁啱啦，誒，你呢期人咁啊！嗰陣時咧，我最記得個製片係徐婉薇。 哦，知道嗰、那個女仔，佢參加過港姐㗎嘛？ 係啦、 啊， 係啦、 啊，嗰、啊啊啊、徐婉薇係啊， 徐婉薇做製片嘅、 啊。 我其中一個同學好似識得阿徐婉薇，咁、就話喂，問我哋有冇興趣？成班同學當好似臨時演員咁樣幫佢拍，嚇要我諗30多人啦，30多人有一 team 人得噶啦，嚇其他嗰啲佢真可以擺後邊噶嘛，臨時演員，臨時演員鏟咗個頭洞喺後邊， 坐啊咁樣， 見啦，嗱有邊一個咧？嗰陣時主要演員張家輝、陳國邦、小妖， 嗰套戲叫做 《壯志雄心》， 就係《壯志雄心》， 就係《壯志雄心》，嚇仲有兩個就。冇響呢行嘅啦，已經小妖其實而家都冇響呢行嘅。 係 有幾個演員咧，7個好似7個僆仔，就擺埋入嚟嘅，擺埋落我哋個堆人度咁樣。咁嗰時就揾我哋拍，咁我哋好冇好，咁啊俾幾錢啊？每日係講緊每日，等於我哋 Cadet School 嘅一個月。嘅 pocket money 吓， 咁你话好唔好啊？ 你200多蚊一日 pocket money， 系啊，200多蚊一个月啊，嗰阵时 系一个月，哦哦， 咁佢而家俾紧系200多蚊一日， 哦哦，系系系， 做唔做啊，大佬，梗系做啦。 咁你做咗几日啊？ 一个月松到啦， 系系， 一个月松到，咁啊，其他嗰啲气氛啊，唔关我哋事噶嘛，即系唔使咁多人噶嘛，系咁上下咯，咁叫做搵翻啲外快咯。 诶，你有冇特登套戏上嘅时候去戏院睇啊？ 有啊， 见唔见到你噶？ 自己啊？ 有部分見到 係咩嘢，我就可以睇翻啦。 嗱，呢套戲咧就係黎繼明導演做導演嘅，咁啊收哥啊李修賢先生監製嘅，咁啊講警校就叫壯志雄心，咁啊就喺查下睇見唔見到King Kong啦。 係啦， 係啊，咁啊因為呢套戲又發生咗咩事咧？ 就係嗰陣時拍落咗之後，咁啊有時夜晚，因為嗰時收哥都好好嘅，耐唔中，譬如有啲宵夜食，佢真係買宵夜食，叫埋我哋一齊宵夜食啊，咁啊真係玩啊剩啊咁樣樣，咁啊傾偈。因為通常嗰陣時，我同有一個另外一個同學咧，就好多時都同佢哋嗰班演員一齊嘅。咁譬如有時阿修哥閒時會同我哋傾，誒，有興趣唔想做 警察 啦咁樣樣，你過嚟跟我學嘢啦咁樣樣，咁樣講。咁我諗啊，唉，睇下啦，到時先啦咁樣樣。啊，就呢個有一個念頭啦。嗰時我講緊係18歲啫嘛。跟住隔咗呢段時間，我入咗學堂嘅，入咗黃竹坑。我記得讀咗一個月松啊，開咗第一次槍，燒埋第一次槍。 係、係。 其實我 resign 咗噶啦，但係嗰陣時嗰個 ACI 好好，即係個副社監， 係 好好教槍械。好啦，俾你燒埋一次啦。 人生有個機會， 係 啦， 人生 一次咁燒過一次槍。 仍似这刻炽热明亮。 真係就遞信 visa， 因為其實我哋嗰陣時好一樣嘢就係話，你如果 visa 咗，兩三年內係唔需要重新投考， 哦， 可以翻翻入去中考嘅，我記得好似係三年， 即係可以直接入去再 train， 直接入翻再重新訓練過。 哦，明白。 咁我諗下，咦，十八歲啫，不如試一試啦。因為嗰陣時自己個理想只係得兩樣嘢，咁有一樣又唔得啦，即係你我話話做一個 室內設計 係啦，可能嘅事㗎啦。做警察有咯，咦？咁如果仲有機會做電影喎，咦？嚟嘅咧，喂，睇下多啫， 公仆喎， 睇下多啊，睇下嗰陣時我未睇過公仆㗎， 嚇， 未睇過公仆㗎。 佢嗰個即係警察形象已經好深入民心㗎嘛，我一路都以為佢係警察嚟㗎嘛。 我都係嗰句啦，嗰陣時有幾可親嚟去睇戲啊。 不過佢嗰陣都仲細，同埋韞住喺個劇裏面㗎嘛。 唔係，咁我中學年代嗰陣時有時間可能會即係田徑啊，或者 係咯係咯， 有時去咗。玩溜冰啊嘛！ 啊，系睇戏唔系学生嘅主要， 系啊，睇戏唔学生娱乐嚟噶嘛，真系咁啊冇睇过嘅，其实嗰阵时未睇过嘅， 系 咁跟手就真系胆粗粗辞职，咁同埋另外嗰个同学就系一齐辞职，就大家离开嗰日就着住套校服， 系 就踩咗上去写字楼， 嗰 阵时写字楼响始创中心 吓。即是太子， 是啦是啦，始创中心以前好多电影公司嗰度呢。 哦，原来嗰度好多电影公司嘅嗰个年代。 以前嗰个年代好多家，譬如话新艺城啊， 喺嗰度 嘅 工作室啊，吴宇森电影公司啊，好多全部都晒到㗎。 好几得意喎。 因为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嗰阵时金公主院线。 哦，是啊， 嗰度系属金公主院线嘅大厦嚟㗎嘛。 哦， 丽星戏院。 丽 星戏院。 咁 都系属佢哋㗎嘛。咁大部分公司都搬喺嗰度嘅。 哦， 是全部电影公司都喺嗰度㗎啦。咁跟住就踩咗上去写字楼搵佢。咦，做咩今日唔使返学咩？係呀，唔使返学啦。我哋辞咗职啊！吓咁大件事！ 我知你辞职之前冇同阿苏哥讲嘅。 冇 哇！你咁大胆啊！ 真系胆粗粗，冇嘅。 唔紧要，有三年。 系啦， 三年嘅宽限期啊嘛。 咁阿苏哥点啊？跟住见到话，我嗰阵时讲下嘅啫，你咁认真 冇喎，咁啊冇喎。咁嗰阵时就跟住就踩上去，佢话哦系啊，系啊，苏哥你话我如果我哋唔做警察，想嚟跟你学做电影嘅，随时揾你噶嘛。嗯，好快 吓， 得下个礼拜翻工啊， 系 好离手言咯，我觉得呢下 咁电影嘅， 系啊， 我话咧跟住呢个就心心记啦，跟住睇你哋都冇钱使，因为打电话叫阿徐宇薇， 系 嗰时佢做紧制片，我唔记得咗系攞咗3000蚊啊，每人俾咗3000蚊我哋， 吓 吓未做嘢已经有粮出咯， 系啊系啊，真系嘅， 系 我好记得嘅， 哇呢个真系赢， 我唔记得俾咗3000蚊，俾咗1500蚊俾我哋。用住先啦，第日扣翻咁嘅， 扣翻，喂，但都型啦， 有个美句嘅。 喂，第一嗱，三唔识七，即 系 识地啦，当系， 咪俾你， 即系你两个似上去收数， 系啊， 攞盘吉上去，嚟老细，你去做嘛？ 咁样做啊喂，点样啊？ 喂，同埋你可以走咗去嘅，嗱老老实实，你可以走咗去嘅，系咪先？即系你可以攞完嗰千五定三千蚊，翻翻去读警校又得，走咗佬又得，其实搵唔到你，理论上搵唔到你噶嘛。 系噶，咁但系如果你翻翻去，佢点会搵你唔到啊？ 咁啊，咁啊， 你都成日讲佢俾你排头啦，佢搵我唔到， 咁系喎。咁啊，所以咁样如是者咧就加入咗李修贤先生嘅万能电影公司，系啊。 咁做咩啊？你？ 嗱，开头咧，其实我同佢签嘅咧就系签基本演员合约嘅， 即系幕前噶，已经 幕前噶啦，系啊系啊。咁嗰个我同学咧就去咗做助制，就揾景啊，负责去揾景， 经典啊呢个。 嗰阵时因为好似跟住开嗰部 《风雨同路》啊， 未 啊未啊，咁啊《霹雳先锋》啊，唔系， 唔系，好似《二胆群英》啊，定《二胆》咩？ 吓， 成班张彻嘅契仔。帮张彻导演拍一部纪念作嘅， 系 退休啦嘛，退休拍一部退休作嘅，帮佢。咁好似嗰阵时就系做呢部电影咯。咁嗰阵时我签基本演员，但系我话听我系乜都做嘅。开呢部戏嗰阵时诶几好噶，咁我有份底薪啦，几千唔讲啦吓，喺亚洲嗰度。咁跟住你去帮手做咩啊？做场务。咁场务嗰阵时讲紧系好似320蚊一日。 哇，咁好噶嗰阵时。 好长，即系320蚊定280蚊一日。 底薪再加。 嗰、那個因為你係咪你都要請長務㗎啦？ 係。 咁佢嗰啲劇務又係不嬲響萬能幫下阿修哥嘅。係。得你幫我哋做啊咁樣樣，咪由佢做長務咯。 哇！咁幾好喎、啊、嗱，因為280蚊，你我當你即係做10個鐘頭先啦，每日你都有28蚊個鐘，28蚊個鐘而家即係都佢哋而家個最低工資都唔係爭好遠啫嘛。 係啊係啊，咁同埋嗰陣時後生㗎嘛。 係。 第一後生，第二個人好奇。 嗯。 你真係会係唔使瞓觉你嘩跟足场嘩你学你话咗喂全部都走喂你我清咗呢度好我數我數數數數。 好落力㗎喎。 係呀係呀嗰陣时真係你未真正做演员拍电影㗎 嘛。 咁人哋都唔知你边个哎仲要靓仔哎做嘢。喔跟住喂唐景要看喎要看景喎因为驚啲道具俾人哋搬走啊咩咩事。我看景又唔知又有200多喎。咁、 哦、 但係我哋看景喺度几个人 坐 啲嘢喺深水湾买啲嘢喺个景度搵几个 摸下花生啦。 需要食咯玩咋嘛。 要需要食真係好简单。 最有钱 唔使 最有钱俾。 其实嗰陣时唔使瞓觉㗎。真係唔使瞓 觉。 係呀真係唔瞓觉㗎。 而家就话唔得啫。 俾人返屋企㗎嗰陣时真係。枕住开工。係呀。 就係开头先嗰套二胆群英啦系咪 好似我记得系。 如果二胆群英应该是啊徐克导演监制吴宇森做导演的同埋好多人即是客串的嘛就好多人。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吴导演拍的是吴宇森导演拍的是 啊。应该是那套啦是啊。 好像是啊。 是啊都是黑帮片来的应该是吧。 是啊是啊。没错。 前路无人清楚我的心内总不忘燃着心底的火流露无穷心机，发出光亮，心志刚强，流泪也没退让。怀着满路斗志与风奔前，未愿话别是少年时，跌跌碰碰也不惊，要高飞彩星星，痛痛快快唱出。踏着步伐自创运程，纵有挫折从未言悔，青春已造证。 咁你就第一次嗱，你话你好奇啦，即系唔知道拍戏系乜嘢啦。咁你入到片场，见到个世界咁多大哥，哇，大明星、大导演、大监制，咁、 啊、 你个感受点样样咧？ 哇，嗰啲简直你开头即系你知道佢系边个？因为以前邵氏嘅片我系未睇过嘅，即系有 John 过姜大卫， 姜大卫有陈冠泰， 陈冠泰 系啊， 有五马 谷峰， 系啊，谷峰系啦。 五马系五马神，有尖叔客串添， 尖叔系啊， 尖叔 冇讲粗口啊， 唔 唔講啊，唔係占叔嚟啊，係咪先？好多人，我有啲係唔識添嘅， 係， 總之好大班人。 咁你有咩感受咧？就見到咁多人啦，勁人啦， 開心嘅，開心嘅，咁啊盡量咪睇咯，就係睇佢哋啊點樣演戲啊，而家點樣行位啊，點樣就機位啊，開槍場面啊，爆炸場面啊，我都話試過明明死喺度都係武師嚟嘅嘛，仲反應瞓喺度嗰個，咁你武師冇可能嚟同你瞓噶嘛，瞓一瞓都咁貴，佢嚟做完個反應收工噶啦，咁跟住咦練咗佢咁點啊？喂，聽講喂。穿件衫咪当埋位咯，埋位又 即系你做咗个舞狮个尸体嘅替身啊！ 系啦，系啦，咁又有钱嘅 利是嘛？ 咁但系哇，瞓完之后佢有一盏好大嘅大光灯，就要爆落嚟跌喺我嘅脚后边， 系 哇！你差唔多爆成自己褪餐前少少啦， 系 咁咯， 系。 咁真係又試過咁樣爆咁失神唔花， 同埋如果萬一爆落嚟嘅時候一影你縮腳咁就 咁就要吞啦。 咁你瞓之前佢都個個拇指都佢哋 度曬位嘅， 度曬嘅， 係 你戴安全帽，同埋佢跌落嚟其實佢有威有一磅嘅。 O K， 嚇， 有一磅嘅，佢落到咁上下就愣住，等唔會成眼等反咗嘅。 哦， 咁。都安全嘅， 系 系 有啲咁嘅經歷。 哇！佢第一套戲已經玩到咁多嘢玩啊， 係啊， 幾開心喎！玩到盡翻屋企啦， 翻屋企噶 啊！咁啊，愛上咗呢行啦， 可以咁講啦，愛上咗呢行啦， 係嚇。咁啊，跟住就開始就繼續喺阿修哥嗰個電影公司度做嘢啦， 係啦。 咁有得演未係你自己嗱，除咗話演嗰啲屍體啊、替身之外， 係你係演員合約嚟噶嘛？ 咁跟住去到後期。就拍第一部啦， 系 曹建南导演，监制修哥， 系 就系拍一套叫《摩登陈家》。 哦，系 讲咩嘅咧？《摩登陈家》我冇印象呢套啊。 嗱，最早嘅剧本咧，最早系原本系讲我同修哥系两兄弟，调翻转头，袁洁莹同五马就两父女嘅， 系 就讲紧系警察。同一個黑幫女兒嘅戀愛，而呢雙方家長就反對，拆出嚟嘅故仔嘅， 係 跟住到真正差唔多開嗰陣時候，成個劇本調轉咗，調翻轉就變咗係嗰陣時有袁潔瑩嘅嘛，袁潔瑩就做咗阿修哥個妹，我就做咗五馬殘個仔， 係 就講我哋兩個都係外國讀書翻嚟， 係 咁一個咧 變咗， 一個就。肉酸啲讲乡下老警察， 哦、 即系元朗做警察 嗰个系修哥， 系嗰、那个就修哥。 啊、 五马残咧就一个叫做冇真正入门嘅黑帮大哥，咁样样，咁两个原来曾经有过啲 过节， 咁翻到嚟，原来佢个妹同佢个仔拍拖，咁两个反对喺里边加插咗有啊。黄俊棠呢个大反喺度搞私棍，就越搞越乱咁样样，拆出呢一个故仔出嚟。 咁即系你同阿袁洁莹就一 pair 咯，理论 上系啦， 你追佢嘛要系咪 啊？系啊系啊，哇，好开心嗰阵时。 系点解咧？点解咧？ 因为嗰阵时咧，我读书年代咧， 睇开心少女组。 冇错。 嗱，讲真， 我第一日同我阿公话，我以前好中意你噶。 哎呀， 我想讲开心少女组咧，其实女仔都中意嘅。我细个都中意，我最中意就系袁洁莹，我觉得佢好有型啊，我觉得佢靓得好型。 系好有 其他 有性格。 系啦，其他嘅都好女仔。 其实你哋又短头发咁样。 开心少女组二 系冇错啦，冇错啦。 一就应该系阿罗明珠佢哋嗰阵。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第一集嘅开心鬼就系罗明珠、李丽珍同埋林珊珊。 系啦系啦。 跟住到开心鬼放暑假咧，就系袁洁莹、罗美薇同埋陈嘉玲。 系啦， 系啦， 咁你喂，你第一套正式孭飞嘅戏嚟嘅，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有角色先啦。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仲同即系当时已经即系有人气嘅袁洁莹合作， 系啊， 其实都系几好机会嚟嘅。 边方面嘅机会？ 即系唔系我 演戏机会， 演戏机会，咁你上位机会 包含咗少少嘢。 上位机会， 上位机会啫。 佢讲咩咧？ 上位机会嚟噶嘛？嗱，你嗰阵时又啱啱出嚟，即系初出茅庐， 同埋个卡士后 系啊，后生 系啊，系啊。 啊，咁即系其实都系阿修哥真系俾机会你嘅，可唔可以咁讲嘅？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第一次 就已经做叫做第二或者第三男主角啦。 系啦， 因为五马神阿修哥跟住到你噶啦嘛。 可以咁讲，可以咁讲。 系，咁你有咩经历啊？即系嗱，第一次拍戏啦， 经历就系压力咯。 系， 哇，好严重压力，你谂唔到系突然间成个人系爆仓。 系 哦，吓、哎、吓， 你有冇试过？譬如紧张到系瞓醒觉，突然间，譬如嗰日开工嘅，块面突然间肿咗一忽， 系，好似是喎。 哇！你嗰啲内分泌 系啦， 乱晒龙有问题，咁啊睇皮肤科医生，揾人介绍最犀利嗰个去，咪有即刻打支针。 哇！好咁严重啊！ 打针等佢梳花去拍， 但系化妆都搞唔掂噶嘛， 化妆搞唔掂嘅，镜头走咯，系啊。 哇！咁但系演咧真系要演啊！ 演啊，真系嘢嘢要人教咯。 吓， 真系修哥教你点样行位，点样成 系 吓。就算你记到对白点熟，都系一个对白机器。你噏到出嚟咁点？你冇戏 吓， 咁、都系嗰句啦。言非谂，格格都系钱嚟。 系 吓， 尽量你噏得晒对白，都当你赢噶啦。 哦，喂，咁你袁洁莹， 你反应唔好，佢咪最对咳咯。 系， 你都好清楚啦。 系咁啊，袁洁莹啲经验咪好过你啦。 一定。 咁佢有冇就一就你，或者教一教你路咧？ 诶， 咁多对手戏 都有嘅，都有 嘅。啊，呢间咁样啦 吓。系啊。 我明咧就撞嚟咁样样，都有嘅。 有嘅，有嘅，有嘅。 系。 始终佢都诶嗰阵时嚟讲都系我前辈嘛。 有听说你恋上别人，为你欢喜，可这么放任？尽管开心伤我心，真不要紧。没有兴趣知道是谁，极对不起，哭不出眼泪。夜难为你新欢在心破碎，原来还是爱我，你要继续磨折我，完全未知这么是错。从前是爱过你，可惜给你也逼得舍弃，也问过你这为何。原来还是爱我太客气吧，求放过，从来未希冀这突破。如能又再爱你，当初怎会去狠心舍弃，盼望你今天可放过我。再爱你可惜不敢，没法担起这么多震撼。花一般的心我怎么的去忍，在你臂里千百万岁，但你的心仿佛不会累。既庆幸我的心已经告退，原来还是爱我，你要继续磨折我，完全未知这么是错。从前是爱过你，可惜给你也逼得舍弃，也问过你这为何。原来还是爱我太客气吧，求放过，从来未希冀这突破。如能又再爱你，当初怎会去狠心舍弃，盼望你今天可放过我。原来还是爱我，你要继续磨折我，完全未知这么是错。从前是爱过你，可惜给你也逼得舍。 除了在即开心少女组的年代之外，其实袁洁莹是出过自己的单飞碟的。 其实出了几只添，如果我没记错，系啊。 咁呢首就是当年其中一首的主打歌，今日叫做《放过我》啊。 我记得 Brenda 即系卢业薇咧，佢曾经赞过阿袁洁莹唱歌噶， 系 真的，系啊。 好，转头翻嚟咧，继续有阿 King Kong 嘅访问啊。 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和暖，星期日同星期一多云有微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港岛嘅封路情况啦。咁而家怡和街、轩尼诗道、高士威道同埋金钟道来回方向、德辅道中来回方向同埋遮打道近住遮打花园一段，以及系内高士打道近住波斯富街一段咧，都仍然系封闭噶。咁喺公共运输服务方面咧，而家多条港岛同埋过海巴士路线都系需要暂停服务或者系改道行驶。咁其中过海路线103、110、118、934、936同埋 W1 咧都系暂停服务。咁而电车服务方面，介乎上环街市西港城总站至到柏架山道之间嘅来回线，以及系跑马地圈嘅电车服务咧，都系继续暂停。最后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嘅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appy New Y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今日咧系一月一号新年啊，祝大家新年快乐。今日咧，萧叔咧想同大家讲几句说话。新一年咧，希望大家咧会继续咧努力学习，同萧叔一样。Never stop learning, never stop improving yourself. OK， 无论个世界变成点都好，学习咧系一定要继续做嘅。咁啊，亦都要一定要继续不停进步自己。咁另外咧，就记住萧叔成日都讲嘅两件事，同英文有关嘅。Number one。Learn English, learn to speak and write and think in good English, and your world will be a lot bigger. Okay, 当你学好英文世界会大好多，这个是真的。Okay, 咁当然不是只是英文，其他外语都可以，但英文 是一个很方便的语言，可以接通到很多其他不同国家的人。第二件事呢，就是呢，这个亦都是萧叔的教同学的宗旨来的。Just because you're not born or raised in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does not mean you can't speak or write the language as well, as eloquently, as effectively, as beautifully as an educated native speaker. Okay? 你不是生于英文国家， okay? 不是长大于英语国家，都不代表呢你是不可以讲英文是讲得很好的。Okay? 只需要呢你是有正确的学习方式，同埋呢有足够的毅力和恒心呢，就总会可以学好英文的。今天就讲到这么多， Happy New Year。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King Kong 林敬江。 怀着满路斗志与风奔驰，未愿话别是少年时，跌跌碰碰也不惊，要高飞彩星星，痛痛快快唱出真诚，踏着步伐自创运程，总有挫折从未言悔，青春已做证。 其实你有没有上过什么 course 是学做戏啊？咁样噶？ 冇，净系之前阿修哥尽量叫我哋话有时间喺公司冇嘢做嘅就睇戏睇戏。咁嗰阵时好好嘅，佢揾咗一个编剧，譬如今个礼拜睇完呢套戏，咁你要写翻啲论文啫。 观后感 系啦，观后感类似啦，系啊， 好 啊， 训练嚟噶。 睇西片系睇完之后，你觉得个故仔点样样？俾你去演， 好 啊，系啊，咁样训练咯，咁样训练，因为我哋。 唔會話好似 電視台嗰啲訓練班、 或者係演藝咁樣冇呢啲訓練噶嘛，係只有睇咯。 係，同埋你可以好多實戰機會嘛。嗱，你之前又落過去現場做助製，咁你又見到佢片場底有揾。 嗰時未做助製㗎，未做助製。 即係摩登趁 家陣之前只係做個長務。 哦，長務係長務係係啦，死屍係啦係啦， 死屍嘅替身。 係啦，即係你都大約摸到個即係知道，因為咧嗱，譬如即係好多去喺學院入邊讀書嘅，即係嗱唔係話佢哋唔好啊，而係佢哋冇機會去落去實踐啊！即係喂，揾個景咁我讀就好易啫，揾個景。但係你落咗場，你去做過啊製片，你就知道揾個景幾難先得㗎。即係又要又要出信，又要呢樣嗰樣啊，又要又同警察部聯絡風啦，呢樣嗰樣。即係你其實有呢啲實踐嘅經驗㗎嘛。仲有個收哥就叫你寫論文，喂，其實係好事嚟㗎喎。 係 啊，都學到好多嘢。 但始終你冇嗰、那個演戲嗰樣經驗咯。 嗯嗯。 點樣去捉？即係而家當然就可以叫手到拿來啦。 嗯嗯嗯。 對手。手俾把刀你揾个盾去挡一挡佢，你又出翻把剑，你有呢啲嘢嘛？但系嗰阵时你冇呢嘢噶， 系 你俾把刀你死啦， 点接咧？ 点接咧？揾咩接啊？哦，咪求其弹，即系我所讲嘅对白机器咯。 哦， 弹齐啲对白咪算咯。 系唔知道中间仲要留啲位做戏嘅， 系啦，或者有啲做戏位声线嘅高低，即系嗰阵时就配音多啫，配音吓。咁但係有好多細節嘢，其實戲劇裏面係唔係一朝一夕，唔係你睇嗰兩三個月睇現場嘅人哋嘅戲你就學得到。 係係，真係要浸出嚟 嘅。 係係啊，係啊， 咁都叫做有個機會啦。咁啊，呢一套即係《摩登趁家》之後，咁啊，傾江又點樣咧？ 《摩登趁家》之後暫時冇去拍， 係 嗰陣時開始就要學咩啦？學做長機，做助製。 係 啊，長機我未先學做助製先。 係 跟住第一部長機就係、是。伴我中環 哦，伴我中環啊！ 伴我中環，收哥同阿郭富城 系， 嗯， 同埋而家喺美國好紅嗰個叫做劉玉玲， 系哦 ，Lucy Liu，Lucy Liu 冇錯， 系 嚇嗰陣時佢喺美國仲係讀緊演藝跳舞嘅，好似咁就唔知點樣 casting 嚟咗香港拍呢一部戲， 系 嚇嗰陣時呢部就有第一部做長機 哦，咁係阿劉偉強導演係咪做攝影啊？嗰陣時 唔係導演， 我已經做導演嘅啦， 導演、哦、第。第二部， 第一部 啊，唔係喎，第一部啊，應該我拍完彭董先至。 哦，係，因為彭董係第一部嘛。 係啊，係啊，係啊。 啊，半個鐘頭我都有睇噶，成整噶嘛。 係啊，係啦，啊，係跟住就係係啦，坐製之後就開彭董啦。 哦， 開彭董。 係。 跟住就係啦，嗰陣時間就張家輝另外一個叫做郭英健。嗰兩個都冇向呢一行，係、 嗯、 啦，三個冇呢一行啦。即係如果講真，剩翻向呢一行，即係我同阿影帝啦。 係 張家輝，係 係喂，咁啊嗱，你本來係一個有 role 嘅演員嚟嘅，即係啊喺上一套啊《摩登趁家》，你係有 role 嘅，你第三男主角嚟嘅，同、袁建瑩拍拖嘅喎，個戲入邊啦。好啦，咁突然之間咧，由於未有演嘅，你要去翻做長記。咁你有冇內心嘅掙扎㗎？ 未做長，我哋講 後邊 行黨之後， 係啊，有冇？ 有冇喎、啊？嗱，反而嗰陣時我會覺得，因為阿修哥都係嗰句啦，佢要求我哋係同佢公司名一樣嘅， 嗯，萬能 萬能嘅，真係 係係， 即係佢有講一句你刀唔使張張嚟， 係， 但係你一定要識。 嗯，要有刀啦，总之 吓，即系你等于佢啫嘛，泛泛佢都得， 系佢、可以做监制、导演又演员啦， 导演武指佢都得嘅，其实 系 佢 都系张氏导演嗰代噶嘛， 佢空手道噶嘛，唔、知柔道定空手道啊，佢识呢啲噶嘛，编剧佢又识，咁所以我样样都要学咯，咁做长记其实系做导演你都知啦，做导演。导演啦，一个入门先啦， 冇错。 咁我觉得做长记，你系可以学到嘅嘢嘅。第一，分 shot 啦， 系， 掹 嘢啦， 掹嘢啦，吓， 系。 喂，嗰阵时你边知一架飞谂几多秒嘅啫， 吓， 系咪先？吓，仲要你计飞谂啊， 系， 咩 用咗几多尺系咪啊？即系同导演讲， 尺，唔系，跟住呢场戏。排嗰陣時你要貪時嘅喎，你要貪下佢，咦喂， 唔夠， 得十秒片嘅啫喎，喂呢行嘅成分鐘嘅，可能成分鐘咁講啊嚇，唔得唔夠嘅噃，咁樣樣咁點咧？咁你要計呢啲嘢咯，嚇，咁同埋上面有兩個副導演，其實長記再上第二副導，第一副導， 跟住先導演嚇， 唔快嘅，咁可能。 你又要學一下攝影上面的東 西。 我唯一就攝影組未試過，編劇不識，唯一呢兩樣嘢。 咁、但係即係其他導演組啊、製片組啊，你都 製片組做過 啦，都試過噶啦， 做過。 係喂，咁有嗱，即係咧嗰個年代，首先咧香港係非常之蓬勃，因為我有啲即係遺憾，我唔係生于嗰個年代嘅，即係我冇經歷過你哋喺個片場度混一路混大嗰個年月，因為冇咁多戲開嘛而家。咁其實咧。是好多戏开啦，但系咧亦都系一个相当之即系霹雳嘅年代。咩叫霹雳咧？就系闹得凶狠啊，又赶得好快啊。咁你多唔多受到嗰啲即系问候啊，诸如此类嘅嘢嘅咧？ 啊，咁又冇喎， 冇啊， 冇、 啊，系咩、 啊？ 但 系 冇理由噶。 你听讲话长记 系啊， 亦最经常俾导演问候噶嘛。 夹住喺中间，咪演员都会啦。 可能我哋跟啲导演好咯， 吓 跟啲导演好。 你经过咩导演啊？系 嗱，如果计长。其实我做过一部长剧啫嘛，就系刘伟强嗰部咯。 就系嗰套半系半个中环定系彭 道、啊？跟过半套《幽丽图》，跟住我就去咗第二部《梦差人》啊，好似系。 系 秋生哥嘅。 啲名真系正。 梦差人，佢系一个交通督导员，但系佢成日幻想自己做差 人，真系梦差人，发梦做差人啊嘛。 系啦系啦， 呢啲名 OK 喎， 唔系发梦啊，佢成日 梦 想做差人， 梦想做差人嘅，咁样样啦。咁啊做咗半套帮佢，系啦，跟住我又过咗去第二套，之后冇几耐就入咗 TVB 啦。 闪出了热能，明亮似火焰神，充满了诱惑，迷幻天真，迷惑我心，你在那天边怎挨近？狂傲化身，你绝对放任，能留住你。出火热如高温，燃亮每一颗漆黑冰冷的心。万能的你掌管爱恨，怎么此刻你会轻抹泪痕？万能的你可否接近？独自静坐。身我默然沉寂靠近，寻觅你心却在那一方怎拉近？寒傲冷风创造了裂痕，谁令我的心破裂？黑暗中遭受冷风侵，来让你的心。 一首歌咧， 唔知点解， 唔系啩？后面系同阿李修贤先生有关啦。 喂，但系除咗呢首之外，仲有边首咧？ 万能有首叫《爱永远万能》嘅， 咦系？边个歌？ 系啊， 呢个两首都系一样啦。